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营救被强制绑架受害人紧急对策委员会发言人，就最近南朝鲜当局继续起凌虐卑鄙的阴谋活动，以图规避遣送其强制扣留的我国女公民一事，10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南朝鲜当局策划安排去年4月从海外集体绑架和拉到南朝鲜的12名我国女公民强制结婚，并宣传他们按本人的意愿定居在南朝鲜而过安定的生活，来拒绝我国的遣返要求。这是一种绝对不能放任不管的特大罪恶，是又一种不可容许的对北政治挑衅。南朝鲜现任当权者的举措与朴槿惠逆贼集团公然强制绑架并拉走我国女公民的天怒人怨的悖论行为没什么两样。谈话强调，如果南朝鲜当局以为通过卑鄙的阴谋可以掩盖其强制绑架我国女公民的犯罪真相，规避遣返问题，那么它是一种打错算盘的愚蠢妄想。南朝鲜当局越企图通过散布荒诞无稽的主张，耍种种花招来规避遣送我国女公民，我们的愤怒和国内外的遣返要求就越会变为强烈，而且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将由南朝鲜当局全部承担其责任。借此机会，我们再次声明，在无条件的遣送妇女金莲姬和12名我国女公民之前，绝对不会进行北南离散家属亲戚会晤等任何人道主义合作活动。南朝鲜当局如果希望北南之间人道主义问题得到解决，就不要起凌云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愚蠢的阴谋活动，而要早日遣送我国女公民回到有家人等待的祖国。